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好，我和你比。你要怎么比？ 久闻敏智一族速度惊人，以灵巧见长。我们就在这会客厅内，只要你能碰到我身体任何一处，就算你赢。一炷香的时间，反之，我赢。 好，点香吧。 唐三的24桥明月夜里什么都有，随手一摸，取出一支香甩向马红俊，马红俊手指一弹，香头顿时点燃，握在手中。 唐门唐三，请教了。 唐三优雅地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，顿时聚精会神。少女不屑地撇了撇嘴，她可不认为唐三在速度上能和自己相比。 敏智一族白沉香，我要开始了。 请。 唐三话音刚落，白沉香就已经动了。哪怕是以唐三的眼力，也只是看到身前残影一闪，白沉香就来到了面前。不过他也早有准备，在说出请字的同时，脚下微微一动，向左侧横移一指。白沉香速度奇快，正是因为速度快，冲力也很强，他顿时从唐三身边冲了过去，差点就碰到了唐三。此时唐三双眼中的湛蓝色已经迸发出紫金光彩，他脊背一阵发凉。 敏智一族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。 他不敢大意，直接用出了紫极魔瞳，精神力全开。白沉香冲出的身体轻巧跃起，脚尖在会客厅内一根柱子上轻点，以比先前还要快的速度掠了回来。一冲一回加起来也不过是眨眼功夫。唐三此时已极为小心，紫极魔瞳锁定着白沉香的身体，脚踏鬼影迷踪，整个人顿时变得虚幻起来。鬼影迷踪绝不是步法中速度最快的，但却是最灵巧玄奥的。白沉香速度虽快，但唐三的动作却总是在他的意料之外，他这一扑又空了。白沉香自然不会甘心，展开身形全力追逐唐三。唐三索性不去看他，凭借着精神力对他的锁定，自顾自地在狭小的范围内走起了鬼影迷踪步。 敏智一族如果能够配上唐门暗器，还真挺像前世的唐门弟子。 今日之所以如此应对，是他与泰坦和牛皋早就商量好的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他能否折服对方。速度是敏智一族最为擅长的，就像在防御上唐三击溃了牛皋的心理防线一样，如果在速度上他能赢敏智一族，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容易许多。选择在会客厅内进行比试也是唐三的主意。 眼前的白沉香不难对付，难的是敏智一族族长白鹤，就算加上蓝银皇右腿骨，在直线速度上我也不可能与白沉香媲美，只能利用自己鬼影迷踪的灵巧来征服他了。 刚开始的时候，白鹤的脸色还十分轻松，可随着唐三接连几次闪过白沉香的追逐，他的脸色就渐渐沉了下来。尽管此时白沉香还没有使用武魂，但速度早已沉淀在每一名敏智一族魂师的骨子里，就算没有武魂辅助，他们的速度也是极快的。香燃烧的速度比平时快了一点，这当然是马红俊凤凰火焰的作用，只不过现在并没有人去关注这个。就算香燃烧得再快，敏智一族的速度也足以在这段时间做出无数次的扑击了。 唐三的速度确实是比不上沉香的，可他那步法却非常奇特，正是凭借着玄奥的步法，他才能总在坚不容发之际闪躲开沉香的扑击。 一炷香很快已经燃烧近半，白沉香也顾不得唐三并没有使用武魂。 嘿， 他头上长发扬起，双臂展开，武魂瞬间释放而出，两黄两紫四个魂环出现在他曼妙的身躯周围。20岁40级以上的魂宗已是相当不俗的实力，而且还是最佳魂环配比。这丫头虽然年纪不大，却是白鹤的骄傲。白鹤深信自己的孙女是有机会在未来冲击封号斗罗级别的。 武魂咒一施展，白沉香的身体已是闪电般弹起，双腿并拢，仿佛贴在了一起似的，身体两侧展开的双臂各自化为一只翅膀，摇身一晃，伴随着身上的第三魂环闪亮，已经凭空飞起，速度骤增之下，虚空扑向唐三。这第三魂技无疑就是他的飞行技能，在飞行技能的作用下，地面上一些桌椅类的障碍物已经不能再阻挡他，再加上速度的提升，带给唐三的压力顿时大幅度增强。紧接着，白沉香身上的第一魂技也施展开来，在他背后同时出现了四道极为清晰的影子，就像他本人一样。当他横向飞扑时，看上去仿佛是五个白沉香同时扑向唐三，覆盖的面积大幅度增加。尽管明知道那五个中有四个是幻影，但骤然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很容易令人产生错觉。可惜白沉香遇到的是唐三，紫极魔瞳光芒吐露，所有幻影在他那强势的眼眸中根本就没有意义。唐三脚下步伐也骤然增快起来，蓝鹰皇右腿骨开始发挥作用。虽然唐三并没有使用附带技能，但随着魂力的注入，他的速度也开始提升了。只见一道身影宛如烟雾般在客厅内虚幻地闪躲着。尽管释放了武魂飞行技能的白沉香速度奇快无比，还能在空中极其灵活地飞扑，可却怎么也无法准确捕捉到唐三的身影。两个人就这么一追一躲，时间在不断地流逝。 就算是他加速之后，速度也还是不能和我相比，但他那行进的诡异路线却总是干扰我的判断。每次看上去已经要碰到他了，又被他提前预知了似的瞬间闪开。 此时观战的众人中，除了白鹤以外，就算是泰坦和牛皋也是一阵目眩神迷。客厅内六道身影不断闪烁，他们已经很难看清双方的行动，尤其是白沉香，他的速度太快了，眼看着是直扑，但突然一个灵巧的翻身瞬间就换了方向。可唐三的反应也很快，他总是能够适时的闪躲，不让白沉香碰到自己。 沉香已经尽力了，而这场赌战却是我们输了。沉香的第四魂技只是对直线加速有利，在这种狭小的空间内并没有什么作用。这样看下去，沉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碰到那个叫唐三的年轻人。难道上天真的要和我敏之一族作对吗？人不能贪心呢，在贪心之下，连这最后一点钱财也要保不住了。今后的日子，敏之一族要怎么度过呢？难道真的去投奔什么宗门吗？就算想要投奔，当今天下上三宗已不复存在，究竟还有几个和武魂殿毫无关系又有足够实力的宗门呢？ 时间到。 马红俊手中的香已经烧到了尽头，两道身影骤然停滞。唐三依旧面带微笑，优雅从容地理了一下身上因为急速运动而略显散乱的衣服。白沉香就没他那么从容了，喘息着狠狠地瞪了胖子一眼。 你耍赖，一炷香的时间哪有这么短的？ 嘿嘿，再给你一炷香，你也碰不到我三哥一根头发呀，结果还不是一样的。 白沉香还想再说什么，却被白鹤阻止了。没人看清楚白鹤是怎么来到白沉香身边的，手中装着金魂币的钱袋向唐三扔去。 他说的对，你是不可能碰到唐三的，我们输了。愿赌服输。 唐三接过金魂币，却并不收起。 白姑娘，承让了。 承让什么承让？有本事，我们比远距离速度。 够了。是你自己修炼不到家，还敢逞强。失败并不可怕，但你必须要从失败中找到原因。 白沉香有些委屈，但显然对白鹤很是畏惧。他狠狠地瞪了唐三一眼，这才气哼哼地走向了自己的座位。经过胖子身前时，他还很不小心地踩着胖子的脚走了过去。胖子一阵龇牙咧嘴，但却并没有抱怨。 这家伙对美女一向是十分宽容的。 阁下的步伐很是奇妙，这一场我们说的心服口服。 是晚辈取巧了，纯论速度无人能与贵宗相比。 那又有什么用？单属性四宗族就属我们闽之一族最没用。 话不能这么说，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空间给贵宗施展而已。前辈，不如我们再来比上一场。您也看到了，我们唐门有足够武装贵宗的暗器，而且我们也并非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魂师宗门。如果前辈输了，我希望前辈能加入到唐门之中。唐门将提供给贵宗全部装备以及一切必要的资源，并且不会对贵宗有任何命令式的要求，您看如何？ 白鹤眼中的光芒骤然凌厉起来，宛如两柄利刃一般直刺唐三双目。可是他面对的却是紫极魔童，想要从唐三眼中看出点什么又谈何容易。 小伙子，你好大的胃口啊。 哈，就凭你也敢和老白鹤比速度？年轻人有点傲骨没什么，可要是骄傲的过了，只能自找苦果。 晚辈本来也没想过能赢，只是希望尝试一下，就像闽之一族加入我们唐门的可能性本就十分微小一样。白鹤前辈，如果我输了，愿意免费为贵宗提供全套暗器装备，每人的装备标准为500金魂币，包括一架诸葛神弩、两套无声袖剑、一架锦背低头弩、一架寒沙摄影以及两柄腿弩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